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11月19日，在海外最大的中文网络媒体大纪元网上发表了一篇公告，题目是大纪元将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下面我们将为大陆的听众朋友全文播出。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在中共彻底垮台之前，却力图将其命运与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绑在一起，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如何看待共产党？如何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如何延续我们民族的薪火传承，已经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具体的问题了。大纪元将于今天开始发表特别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纵观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现今苟延残喘的共产政权已经日暮途穷，他们的崩溃指日可待。在其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产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他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人的镇压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的题目是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以上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为中国大陆的听众全文播出海外最大的中文网络媒体大纪元网上的一篇公告，题目是大纪元将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九评共产党的第一部分，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为您播出一则有关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小资料。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是俄国十月革命前191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前身，在哈尔滨的党组织所建立的苏维埃式的政权，哈尔滨兵工会，俄文就是哈尔滨苏维埃，其领导人是纽金和斯拉文。列宁为此签署了电报，以工农政府名义命令夺取政权，并派员赴满洲里、绥芬河、哈巴罗夫斯克海关。这个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苏俄政权，后来被吉林督军孟恩远调兵强行解散。从那时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组织便一直在俄国人的直接扶植和操纵下逐渐展开。1920年6月，苏俄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原局。同年秋天，华原局总部从莫斯科搬到了赤塔，以加强对华工作。同时，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中共筹建事宜归东方民族处管理。后来该处撤销，在西伯利亚另外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管理中国等国的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是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为副手。俄共派出维京斯基抵达北京，和李大钊建立联系。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到上海和程独秀会谈。同年八月，维京斯基和程独秀、李汉俊、沈玄庐、余秀松、施存统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张太雷抵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提交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计划。所拟定的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5年，成立了四年的中国共产党只有500多党员。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俄的帮助下，开始在广东组建军队，准备武装北伐。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具体指挥下，中共全面融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党中之党。三年后的1928年，中共党员暴增至3万人。1934年，中国各地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被击败，长征转移到北方，希望能够进入苏联或蒙古，或者在接近苏联的地方立足。1937年西安事变，在史大林的命令下，中共再次与国民党合作，红军改编成为国民军的一部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共抢占中国的北方，但唯有在苏军占领了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据点的东北地区，取得内战决定性的首次胜利，接收了大量苏联援助的武器和装备，也接受了大量的苏军顾问，最后终于以比对日战争高得多的伤亡代价，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完全苏联史大林式的共产国家。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九评共产党的第一部分，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